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和朝鲜筹委会15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设宴招待了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参加者。宴会有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外国各地区各国际民主团体代表、代表团和各界人士应邀出席，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各名誉主席和共同主席，朝鲜筹委会委员长、各副委员长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出席。